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先知书的导论。我们这一节课来看先知书的历史。当我们说先知书的历史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不能忽略它的历史前景、写作背景、对着什么样的人说话、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在不同的情景当中，他说话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情景当中，他说话的目的、想要甚至传达的意思都有不同。所以呢，我们先来看先知书的历史，然后在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再来看先知的工作。好，那有的时候我们去看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先知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说的那样的话，或者我们不太关心先知是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之下写下了这卷书。所以研读旧约的先知书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了解先知的写作时期和写作的背景。那旧约的，为了了解旧约的先知书的时期和背景呢，我们把先知书的历史简单的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早期王国时期。这个早期王国时期既包括联合王国时期和分裂王国时期，都是比较早期的。那第二个时期是亚述审判时期啊，列王记告诉我们呢，其实他们面对的第一个敌人是亚述帝国。第三个时期是巴比伦审判时期。第四个时期是被掳归回的时期。通常呢，在这四个时期当中，你要知道先知的工作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对不对？很明显，因为他的时代不一样了，他要说的话也不一样。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时期，早期王国时期。就在早期以色列立王的时候呢，先知也会开始活跃起来。从公元前2000年亚伯拉罕时代直到扫罗王的时代之前，以色列都是没有王的，对不对？直到扫罗王建立了以色列的王国，那大卫王开始接替扫罗做王，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大卫的国度一直到巴比伦被毁就一直延续下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两个问题，第一，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哪些主要的事件，这是第一个历史事实本身。第二个，我们要了解这些事件如何塑造了先知的事工，就这些事件会塑造先知的工作的。我们先来看主要事件，再来看先知的事工。主要的事件，统一王国时期主要发生的事件有下面几个。主要的工作略过扫罗不提，主要发生的事件是：第一，大卫统一了十二支派，结束了十二部落联盟的状态。要在大卫王之前，以色列本质上是一个十二个部落联盟，在士师时代和扫罗时代大概都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大卫王结束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建立了相对统一的一个王国。第二，大卫的时代呢，他是大能的勇士，他与非利士人征战，对不对？他建立了稳定的边境，就大卫时代呢，其实往外扩展了比较多的国土面积，并且边界是比较稳定的，结束了当这个纷乱的战争，因为神使大卫的仇敌安静，使他的国安静，对不对？然后呢，第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卫将上帝的约柜带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在以前，在士师时代，在扫罗时代，约柜是飘无定所的啊，但是大卫把约柜安置在了耶路撒冷，固定下来。第四，大卫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预备他的儿子去建造圣殿。啊，你知道这些呢，其实都是后来的以色列的先知做先知的重要的背景。哎， 后来的先知开始对着整个以色列统一的发预言，为什么？因为大卫建立了统一的王国。后来的先知开始说你们不要依靠列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是已经是一个国的概念了。后来的先知常常讲到神的约，常常讲到圣殿，对不对？那这个都是跟大卫的这些事件有关系的。但是好景不长，大卫之后的所罗门已经开始把偶像引入了以色列国，对不对？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所罗门没有遵行摩西的教导，摩西教导他们说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对不对？但是所罗门娶了太多的嫔妃，外国的公主，包括埃及的公主，对不对？为什么？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所罗门好色哈，主要的原因是政治联姻，外交考量。因为所罗门确实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对不对？你知道大卫和所罗门都是雄才大略的君王，那大卫的雄才大略主要体现在大卫是一个战士，是一个元帅，他是第一他的征战，第二他的信仰，对不对？他建造神预备建造神的殿，他依靠神，他悔改，他认罪。所以大卫呢雄才大略是靠这个，靠耶和华征战，靠耶和华悔改，靠耶和华去依靠神这个预备建造圣殿。那所罗门的雄才大略呢，一开始他也依靠耶和华，求神赐给他什么智慧来治理这些以色列民，对不对？第二呢，所罗门也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建造了神的殿，并且这个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他也献殿，然后敬拜神带领以色列，对吧？但是第三，所罗门做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依靠列国娶外国的公主呀，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政治联姻，维护好他跟列国之间的关系，想要透过这样的关系来让他有一个和平的发展。但是你会发现这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以色列自己本身的败坏，对不对？拜偶像嘛，因为外国的人来了，他就开始把他的国家的偶像风俗习惯文化带进了以色列，对不对？带进了这里的时候，他开始这种风气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各位你知道一个国王娶外国的公主，你就能可想而知大臣和民众会怎么做。效法，是的，效法。一个牧师怎么做，同工就怎么做，弟兄姊妹就怎么做，他是有这种效法的作用的。国王这样做是有一个效法的，就我跟你讲哈，好的事不容易效法，坏的事风气蔓延的是很厉害的。不知不觉的，你有没有发现所罗门之后就是普遍的以色列人拜偶像，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这句话一直在出现，对不对？这个在各青翠树下山岗在那里这个拜偶像，建立秋坛献祭给巴利和摩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风气的，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人都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罪，你发现没有？你知道所罗门用政治考量做这件事，你有没有发现耶罗伯安同样用政治考量做这件事？政治考量，耶罗伯安做了一件什么事？塑造了两个金牛犊，在但和伯特利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抱歉哈。对，你会发现他塑了两个金牛犊，为什么塑这两个金牛犊？他自己说了，对不对？恐怕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神的时候，心就偏向大卫家，为了让他们跟大卫家离心离德，说不用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了，咱就在但和伯特利来敬拜神就可以了。是伯特利还是别是吧？伯特利，对不对？在那里敬拜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把他的政治的东西来影响了人们的信仰。各位你终于发现了，政治是会影响信仰的，从古时就是这样子的，政治是会影响信仰的。按理说是不是因为信仰高于政治，信仰政治应该服从于信仰嘛？但是政治反而成为了考量信仰的背后的重要因素。哦，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极大的警戒，对不对？ 极大的境界。好，那这个分裂王国时期发生了主要的什么事呢？首先，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残暴，用这个词描述不过分吧？啊，我爹用鞭子抽你们，我用什么抽你们？蝎子做的鞭子抽你们。我的小拇指、小手指头比我爹的腰还粗。就他爹已经后期很糟糕了，对不对？已经是拜偶像，已经是昏聩昏庸了，已经是苦待以色列人了，对吧？但是至少人家爹当年复兴过嘛，爱过主嘛，还能弹压得住以色列人。他起来之后比他爹还狂妄，于是在公元前930年左右，北方的支派脱离了犹大家，建立了联合王国。那他的第一个国王是谁呢？耶罗伯安。按我们的想法，你知道，你在你去读这个小说或者读戏剧的时候，通常呢，如果有一个残暴的国民在欺压百姓，那么反抗这位国王的通常应该是一个光明伟大英雄的一个善良的一个形象，对不对？抱歉，圣经告诉我们，这只是你美好的想象。就是连反抗这位国王的人都是一个大坏蛋，你发现没有？就是耶罗伯安也是一个相当残暴的王，相当不敬畏神的王。他在但和伯特利建立了这个敬拜中心，来去让以色列人崇拜偶像。你有没有发现，在后续的所有的列王记当中，常常重复一句话，只是没有离弃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百姓陷入到最终的那罪。那罪叫什么罪？拜偶像，对不对？几乎耶罗伯安的这个罪成为一个典型了，就是为后来开创了一个典型的罪，对不对？各位，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为后来开创一个罪的典型就是他。所有后来的以色列人拜偶像，常常回溯到说没有离弃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那罪，对不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以这个罪就是拜偶像。于是呢，北国依然是背叛耶和华的，北国不再对耶和华忠心，并且拒绝负起盟约的责任。哎，你有没有发现，你去读列王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点啊，北国的国王通常是怎么上位的？篡位，宫廷政变，张家把李家杀了，张家做王，王家后来把张家又杀了，王家来做王，你发现没有？血腥、残暴、屠杀、宫廷政变的方式来做王的，这个在表达什么？这个表达他们的王位没有正义性，都是建主，都是僭越的建主，都是弑君的，都是篡位的，啊，没有一点正义性的。所以你去看整个列王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北国连一个好王都没有？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他一做王就是不正义的，然后以不正义的方式做王，再以不正义的方式实行他的统治，再以不正义的方式让所有全民这个陷在罪恶当中。那你去看南国犹大的时候，大部分王是糟糕的，对不对？这个你去看列王记哈，有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坏王坏的都很彻底，好王好的都很有限。好的王好的都很有限，但坏的王坏的都很彻底，你发现没有？你能数算的过来犹大王的南国犹大的好王吗？有，但是好的很有限，对吧？比如说最好的王大概就是约西亚了，约西亚当然是最著名的好王，除了他之外呢，西西家算是还是不错的，但是你总能找到明显的缺点，对吧？约西亚、西西家、约沙法相对来讲要好一点，对不对？还有没有？大概就是这些，对吧？ 约阿斯相对 要好一点，对，约阿斯。那其他的王都是很不像话，对不对？但是即使很不像话，你有没有发现呢？无论再糟糕，除了太后垂帘听政的那一小段时间之外，他们所有的国王都是正统传承，都是爹死了儿子做王，都是大卫家在做王，对不对？都是大卫家的血统在延续。这个是什么？这是合法的，这个叫做正义的，这个正义的东西，对不对？就虽然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的这个宫廷政零星的有点宫廷政变的发生，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绝大部分都不是靠宫廷政变上位的，都是靠什么上位的？ 顺位继承。 顺位继承，靠应许上位的。我告诉你，他是靠应许上位的。什么应许？第一呢，就是大卫家的这个顺位继承；第二，其实本质上是上帝给大卫家的应许。就是整个以色列民南国犹大的民众看见说，哦，这个大卫家的这个王死了，大卫家的这个王的儿子继续接替他做王，你知道他是怀着盼望的。盼望什么呢？盼望大卫家出一位像大卫的王。每一个民众都一直在盼望说，盼望大卫家有一天出一位像大卫家的王，像大卫的那样的王。盼着盼着就被掳了。你知道当年约西亚出来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约西亚就是那一位像大卫的王。你知道为什么？约西亚没有降生之前，没有做王之前，先知就预言说约西亚的降生，对不对？预言约西亚要降生，预言约西亚要拆毁一切的丘坛，杀掉一切的先知，拆毁一切的偶像，要带来这个大卫家的复兴。在某个角度来讲，约西亚其实是最像耶稣基督的那一位王，对不对？非常的像。但是呢，你会发现约西亚这么敬畏上帝的一个人英年早逝，你发现没有？好像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就是一次，对，一次不大规模的战争，对，打亚述的，对吧？他就参与了，然后他就死了，死在了战场上。哎呀，我们都觉得说这样的人别死呀，这样的人这个最好这个寿终正寝，对吧？多存留，为教会多存留几十年嘛，为以色列国多存留几十年嘛。这显明他依然不是大卫家那位完美的儿子，因为这显明有一位大卫家完美的儿子要到来，来带来大卫家真正的复兴。所以你知道对于先知来讲呢，他们都在盼望大卫家那位完美的儿子到来。所以你知道他批评着就想说，大卫家的那个儿子什么时候来？越批评越盼望。所以他们常常盼望有一天大卫家那个完美的儿子到来，大卫的子孙到来，对不对？这也是先知在讲先知书的一个盟约的情景。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列王记呢其实是先知书的历史背景。你在大部分的历史背景当中，如果你想了解的话，你可以去读列王记，至少给了你一个大概的，不能算多详细的历史背景，至少给了你一个大概的历史背景，让你了解当时先知说话的当时的情景是什么。列王记的主要的主线是以君王的视角 在描述，对吧？那先知书的是呢，是以先知的视角 在描述，啊，在描述整个的这个推进啊。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大程度上来讲，北国以色列这个非常糟糕，但相比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相对程度上对神保持了忠诚。早期王国的时候呢，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大卫和所罗门的联合王国时期呢，人们这个主流的状况是蒙受了极大的祝福。但是耶罗伯安在位的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发生了王国分裂，人们整体上是陷入到罪恶当中的。好，在这段历史时期，我们来看先知的职分。 在旧约大小先知书加起来总共16位，总共16位先知。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清楚地记载了早期王国时期的先知的活动，但是很抱歉，先知书当中没有一卷是来自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虽然在早期王国时期是有先知的，比较著名的先知有撒母耳，当然是大卫也是先知南丹，对吧？南丹是先知，还有呢以利亚和以利沙，对不对？这是早期王国时期的先知。但是这16卷先知书没有一卷是以利亚书和以利沙书，都不，他们写作都不是在这个时期。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哈。但是我猜测，因为在这个时期呢，相对来讲呢，其实他们还可以，先知主要用做事的方式就能够震一震他们。后来仅仅施行神迹是震不醒了，就只能骂人了，对吧？就只能开骂了。好，在这个时期呢，有一个约的模型哈。那后期写作的先知通常都是会回顾联合王国时期，他们认为神子民百姓的盼望就在于神与大卫家所立的约。请注意，十六位先知，每一位先知都认为说，他们未来的盼望在于神与大卫家立的约。因为神与大卫家立的约的内容是什么？第一，大卫家要兴起一位荣耀的君王来，他会完全的得胜列国。第二，大卫家要带来整个以色列国的复兴，对不对？大卫家要带来整个以色列的荣耀和得胜，圣殿的荣耀、耶路撒冷的荣耀、西安的荣耀，对不对？你会发现呢，所有的先知在最痛苦的时候常常想起大卫之约来，所以所有的先知都盼望大卫之约的应验。他们盼望有一天以色列会犹大再次联合起来，就像大卫和所罗门时期他们是统一的王国一样，他们盼望大卫的王位有一天会坚定不移，国家的疆土再次扩展，然后呢，他们带来万民的复兴。所以你会发现联合王国时期呢，为旧约的先知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幕布和背景，这是先知讲话的一个幕布和背景。但是呢，抱歉，分裂王国时期发生的事儿也为先知提供了写作的背景。因为你有没有发现16位先知分别属于北国和南国，通常我们会说这是北国先知，这是南国先知的时候，指的不是说他的籍贯哈，指的是他的什么服事的合场、服事的对象。他主要是对北国说话还是对南国说话，不是指的他的籍贯。当然当我们说他是对北国说话还是对南国说话的时候，有些先知呢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哈。有些先知他既对北国说话也对南国说话哈。我们说的是他主要服侍的合场、主要服侍的对象是谁，对不对？很明显，以赛亚、耶利米他们既对北国说也对南国说，对不对？但是我们通常会把以赛亚和耶利米归为南国犹大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他主要服侍的对象是南国犹大，对不对？主要服侍的对象是这个南国，所以呢，他们分裂王国时期呢存在的这些的服侍。那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亚述的审判。在这个圣约的模型当中，约中的子民要对宗主国有忠诚、有顺服，对吧？但是当以色列人，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他们明目张胆的违背摩西的律法，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要经历约中的咒诅和审判，对不对？这是先知传递的信息的一个盟约的模型。下一节课我会讲到盟约的动态。所以神的子民第一次尝到一个巨大的审判是从亚述帝国来的。我不是说之前没有审判哈，之前也有审判，零星的，对个人的，这个包括饥荒啦、瘟疫啦，包括这个个人性的、家庭性的审判都有，但是一个全国性的审判，第一次尝到的是在亚述帝国的进攻，在战争当中的失败。 你要知道哈，战争必然带来瘟疫、死亡、饥荒，带来全方位的审判，而其他的审判呢，其实是比较局部的，战争的审判是相当相当巨大的，对不对？好，那亚述帝国的审判 是第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在公元前八世纪到七世纪之间，亚述帝国是非常强盛的，他征服了 许多帝国，横跨几乎横跨是亚欧非三大陆，他到波斯湾最高的时候他到了埃及，对不对？所以犹大和以色列都逃避不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审判。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很有意思哈，上帝在全球在全地拣选了他的子民，但是事实上呢，迦南地那点弹丸之地啊，其实很小的，国土面积很小，军事力量在亚述帝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面前不值一提，你知道吧？上帝有的时候很幽默，你发现没有？这个基本上呢，以色列这个地方呢，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帝国，所有的大帝国扩张的时候都会经过他们。亚述帝国的扩张，巴比伦帝国的扩张，埃及帝国的扩张，对不对？然后后来的希腊罗马 波斯帝国，对不对？后来的巴比伦之后的波斯帝国，后来的是这个希腊罗马帝国，人类历史上大帝国基本上都要给他们一遍洗礼。你发现没有，每一次铁血的洗礼都淋到他们。当然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因为那里其实是亚欧非三大陆的咽喉之地，它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影响亚欧非三大陆，对不对？抱歉哈，事实上来讲，在古代的世界，亚欧非三大陆是全地的中心，因为那个时候美洲其实是美洲的开拓是到后来嘛，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积极上来讲，是上帝要他们做列国的见证，为列国做见证来荣耀神，对吧？从消极上来讲是什么？当不听上帝话的时候，上帝也使用列国去啊审判他们，管教他们。你知道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真的好悲催啊，就每次帝国扩张先得洗礼一遍他们，但是上帝告诉他们说，帝国之所以入侵，不是因为你们弱小，是因为你们不敬畏我，不敬畏神，所以帝国就会入侵啊。好，那在这个时期呢，其实犹大和以色列很难逃避这种，并且这个几个帝国你发现都有一个特点，雄才大略。雄才大略的意思是侵略性特别强，都想开疆扩土，就每一个帝国都想着开疆扩土，开疆扩土就要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不对？好，然后在这个时期呢，有主要的三个事件哈发生。第一，首先在亚述帝国入侵时期呢，主要的三个重大事件发生了。第一是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联盟，北国以色列跟这个叙利亚的联盟。对，亚兰，是的。抱歉，叙利亚是现代的说法啊。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的联盟。第二个重大历史事件是撒玛利亚被毁，北国灭亡。第三个重大历史事件是西拿基利入侵。哇，这三个事件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震动的哈。第一个联盟，当时呢，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联盟，他们厌倦了向亚述帝国贡献，就是说呢，在亚述帝国处理与埃及的问题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就同谋抵抗亚述帝国。但是抱歉，在这个时候呢，在他们想要同盟抵抗亚述帝国的时候，他们在这里设法逼迫强大的犹大就弱小的犹大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当中去。但是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拒绝了他们，并且向亚述帝国求助，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记载的经文。 叫政治的状态是波谲云诡，对不对？你都觉得有点乱了，对吧？是亚兰跟北国以色列联盟，想要反抗亚述。反抗亚述的契机是，好像是亚述跟埃及之间要发生战争，他借着这个契机要来反抗亚述。然后为了反抗亚述，他来共同攻打犹，想要说服犹大王跟他们联盟。为什么要说服？他怕犹大背后插一刀，但是说服不了，他们就联合起来攻打犹大。然后犹大这个时候呢，就向亚述帝国求救。哇，你说这个太复杂了，对不对？在这个时期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然后后来北国以色列反叛亚述，结果是被亚述毁灭了。但是你以为被亚述毁灭了，犹大的日子就好过了？抱歉，犹大继续要向亚述帝国不断的进贡和纳重税，没有一个亚兰、以色列、犹大，没有一个是真心想要服侍亚述帝国的，是不得不服侍亚述帝国的铁骑，他们抵挡不了。所以你知道，这也应验了上帝借摩西对他们的警告，对不对？你们不敬畏我，你们不奉献给我，你们不敬拜神，于是你们就要去敬拜偶像，列国的君王就要来给你们收重税，抢夺你们的妻子儿女仆婢牛驴，抢夺你们的金银，你们要给他们做奴仆，对不对？果然就是这样子。后来犹大也受不了了，背叛亚述，然后审判也临到了犹大。我跟你讲，再弱小他也不想做奴仆你知道吧，他，你有的时候想想，犹大北国以色列怎么敢背叛亚述呢？如果你用军事力量做对比的话，连想也不敢想呀。亚述帝国那么的强大，你怎么敢背叛他呢？但他就敢，对吧？啊，OK， 哎，对，贾先知就说依靠耶和华，反对亚述，然后他就被贾先知给骗了，对吧？就有底气了，就敢反对亚述。啊，其实哈，抱歉哈。事实上在先知的时代，整体的思想是让他们不要依靠亚述的，不要依靠埃及，不要依靠亚述，让他们什么依靠耶和华，对不对？但是他们不听啊，他们想依靠亚述，依靠又不想真诚的依靠，又想反叛，他的依靠不是真的，他的反叛就其实就是不想敬拜神，就是不想敬拜神。然后第二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撒玛利亚沦陷了。哇，这个事件也非常的重大哈。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当这个亚兰跟以色列联合叛变的时候，撒玛利亚就成了亚述帝国报复的对象。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我们读到的这段记载，就是强大的亚述帝国军队进攻了北国以色列，毁坏了撒玛利亚，掳去了很多北国的以色列人。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大规模的被掳，这件事情影响了先知的侍奉。第三个重要的事就是希拿基利入侵。希拿基利入侵犹大，因为当年犹大没有反叛嘛，对不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犹大也想反叛，也不想服侍亚述王了，于是呢，他背叛了之后，希拿基利就入侵，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和十九章当中记载了这段历史。那亚述就毁坏了犹大的许多的城市，甚至最后直至侵入了耶路撒冷。在这段时间发生了著名的事，就是犹大王西西家转向耶和华，求耶和华的帮助。哎，耶和华有没有帮助他？亚述帝国一夜之间死了多少人？十八万五千人，对不对？一夜之间死了十八万五千人。哇，这是上帝亲自为他们征战，对不对？但是后来呢，亚述帝国，其实历史学家来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哈，就这件事情其实也影响了亚述帝国的衰落和巴比伦的兴起。就是他一夜之间死了十八万五千人这件事儿，其实后来这也是亚述帝国衰落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当然后来西西家又干了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呢？ 炫富。 炫富，对吧？我告诉你，越穷的人越想炫富。当然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对吧？当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巴比伦使者要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巴比伦在是一颗冉冉兴起的新星，是冉冉升起的一个新帝国，而亚述帝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呢，它已经是日薄西山，虽然很强大，但是已经是日薄西山，比较像是明末时候的明朝和这个关外的清朝的状态。对，清朝当然是冉冉兴起的一个状态，明末呢是一个腐朽的，但是是一个大帝国，对不对？明朝是一个大帝国，但是呢有一个虎视眈眈的东北的这个清朝要来兴起。那巴比伦跟亚述也类似于这个状态，当然其中一个转折点就是185,000人的这个被杀，也是这个庞大的大帝国没落的一个转折点，对不对？因为神亲自杀了185,000人，这个一个帝国是 不经这样杀的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巴比伦王呢有一个小九九，什么小九九呢？就是他要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力量啊，你很熟悉对不对？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来做什么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亚述帝国虽然衰败腐朽老牌帝国，但是它依然是很庞大的，对不对？于是巴比伦王的使者要来到西西家面前的目的是什么？合伙一起对付亚述帝国。但是你知道人家巴比伦帝国是很强大的，对不对？你怎么让人家这个强大的帝国看得起你，跟你联合？知道西西家王就来展现一下自己的武器多么的先进，自己的财富多么的巨大，于是把他宫中的他圣殿当中那些的金器银器兵器都给人看。为什么给人看？家底儿给你看看，就是你得看得起我。对，阅兵嘛，就是对吧？你得看得起我，我跟你联合呢，是我还是有点东西的。 我跟你联合，你也不吃太大亏。 对，你也不吃太大亏，你也不能这个，对不对？他是这个心态，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件事上帝那么的生气？各位，为什么？各位，你想一想，亚述帝国是怎么被打败的？难道是巴比伦帝国出兵打败的，解救了耶路撒冷的围困吗？是谁解救了耶路撒冷的围困？耶和华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巴比伦没有给你出一兵一卒，那请问你得依靠耶和华还是依靠巴比伦？你应该依靠耶和华，不能依靠巴比伦呀，对不对？哦，你西西家患病就要死了，应该是病得很重，对不对？难道是巴比伦王宫里派了御医给你医治好的吗？没有吧，巴比伦王宫没有派一个御医来给你医治，对不对？是谁医治了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医治了你。请问你是应该依靠神还是依靠巴比伦？应该依靠神，对不对？在所有你看，西西家的患病是神依靠的，不是巴比伦解决的。那杀败了亚述帝国是神做的，不是巴比伦做的。为什么两次是危机存亡之秋都是神解决了他的问题，对不对？一个是国破，一个是家亡，对不对？西西家的死算是家亡，这个基拿西利围困耶路撒冷算是这个国破，对不对？国破家亡之际都是神亲自出手杀185,000人，医治了你必死的病。这个时候你还不依靠神，还想去依靠看得见的那个外在的巴比伦，所以神非常的生气。在这个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说出了非常严肃的话，严厉的话。什么话？哎，你不是给巴比伦王看了吗？你不是想依靠巴比伦王跟巴比伦王联合吗？我告诉你，凡你现在宫中给他看的这一切的金器银器，没有一件不带到巴比伦去的， 意思是你给他看，就是让人家先来看看将来要抢夺什么东西的。你这个审判严不严重？你想依靠他，最终你是与虎谋皮，你是与豺狼共舞，这是第一个审判。第二个审判，你想依靠他让你的国位坚定，让你的这个国家安定，对不对？不仅国位不坚定，国家不安定，甚至国要亡，你自己家的儿子要被带到巴比伦帝国去做太监。哇，这个审判太严重了，对不对？所以先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讲的话是不是更震撼？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去读先知的话的时候其实没那么震撼，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再去看先知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你知道当时西西家怎么说的吗？你所说的甚好，只是在我活着的时候，这个就是比较安稳比较安定，这个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叫死猪不怕开水烫。你想想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我告诉你，正常反应应该是披麻蒙灰，是悔改，是祷告，是认罪，是说主啊我错了，我不愿再依靠巴比伦了，我现在要依靠你，这是不是应该正常反应？不是的，西家的反应却是说，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只要我活着的时候国家安定，我享清福，一切都好就可以了。以前叫坑爹，现在叫坑儿子呀，对，他坑儿子呀，对不对？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只要我活着的时候好就行了。所以人啊，罪人可以是可以刚硬到这个地步的。这就是先知以赛亚面对这样一个不怕开水烫的君王，你终于知道先知以赛亚说话为什么那么尖锐的原因了，对不对？哇，先知以赛亚说话太尖锐了，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民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晓得，什么意思？猪狗不如的东西，对不对？连牛和驴都不如嘛，牛和驴都认识主人，但是我的民却不认识我，不敬畏我，是不是在骂他们畜生？对不对？以赛亚在呼天抢地的天啊地啊，在那里向他们呼喊。哦，以赛亚说话太尖锐了，尖锐的原因是什么？对，因为心太硬了，通常是刺不透的，脸皮太厚了，刺不透的。所以各位，如果你的牧师这个讲台上说话比较尖锐，通常是因为我们的心比较硬啊。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些的历史背景对我们理解先知书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在这个时期呢，先知们做工，就是亚述的审判这件事对先知的工作影响非常的重大。在这个时期呢，16卷先知书当中，其中6卷提到了这段时期的先知的工作。这六卷分别是约拿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弥迦书、纳洪书和以赛亚书，是这六位先知呢，主要是在这一个时期工作的。所以你去读这六卷书的时候，你就多想想亚述帝国入侵这个历史事件，你去再去读的时候，你会更有的放矢的去了解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啊。亚述帝国入侵主要有3个事件，对不对？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背叛，北国的灭亡，以及基拿西利的入侵。好，约拿书很特别，约拿是主要在北国做先知，但是这一位先知跟别的先知事工都不一样，这位先知是到哪里传道？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传道。哦，你终于知道了，对不对？约拿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先知呢？是在亚述帝国入侵的背景之下做先知，再让他去对亚述帝国的首都传道，他是不是不乐意？啊，你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不乐意了，对不对？啊，这个背景对于理解约拿的民族情结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说他的民族情结是错的，但是理解他的是有帮助的。 当然他去亚述帝国首都传道，传得非常敷皮潦草啊，如果你的牧师这样传道，直接解聘他算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本来人家尼尼微要走三天的路程，走了一日就不传了，对不对？本来一周要讲三篇道，讲了一篇不讲了，并且只讲说再等四十日必倾覆了。讲完之后，坐在城的这个东边来看他怎么倾覆，对不对？这个很明显没有牧者的心肠嘛。但是各位，问题就在于上帝太幽默了，就是尼尼微人听见这话就悔改了。哎，约拿在本国的时候天天讲，没一个悔改的。但是就天天讲应该是很用心的，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的，但是没一个人听。但是这么敷皮潦草的在尼尼微传道，传了一天，所有人从君王到这个平民，到奴隶，到牛驴牲畜，对不对？都披麻蒙灰。你说这个事到哪说理去？神就不降灾了。这个让约拿很生气，就神不审判尼尼微这件事让约拿很生气很生气。当然这卷书彰显了神的慈爱，甚至延伸到了邪恶的帝国亚述帝国。好，第二卷在这时期做先知的何西阿。何西阿这个先知也是很悲催，你发现没有？哎，先知真是都是太悲催了。何西阿这个先知，你想想哈，你让今天的人觉得都是很羞辱的一件事。首先你做先知得去娶个妓女为妻啊。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一直在向以色列人向犹大宣告这个整个的上帝的慈爱，但是他又花了很大的部分来对北国以色列的腐败和罪恶发出警告。但最终呢，他宣布说祝福要来，复兴要到来。第四位先知是阿摩斯。阿摩斯也是是在何西阿做犹大王，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做先知的。他的主要的信息是警告当时的世代，说亚述帝国带来的审判要来，撒玛利亚要被毁，以色列人要被掳。哎，这样的信息大家是不是不爱听啊？但是阿摩斯最终也依然的重述了盼望，他说审判不是尽头，将来的复兴才是最终的，因为摩西要应许他们的复兴要到来。然后第四位是弥迦。弥迦预言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未来。弥迦的信息主要是亚述人的手要去审判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弥迦也说如果耶路撒冷不悔改必定要被毁灭。但是同样的他继续说到未来的盼望。哎，我举了这四个你开始发现他的模式了，对不对？审判，责备罪恶，呼吁悔改，但是他不会悔改，但最终神要给他们盼望。纳鸿第五位。纳鸿做先知呢，他主要的是时期呢我们不太确定，但是他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毁坏亚述啊。然后第六位以赛亚。以赛亚这位先知我们相对是非常熟悉的，对不对啊？这位先知其实是在犹大做先知的，特别服侍耶路撒冷，他要处理犹大的很多的事情，就是当犹大面对亚述人的审判的时候，他希望犹大人来信靠耶和华，但是当以色列人不信靠耶和华的时候，他再次警告他们要被掳，但是他像其他先知一样同样的宣告了复兴。好，这就是亚述审判时期的这样一个历史。我需要多把这个讲完，我迅速的把这个讲完。第二个时期是巴比伦审判时期的先知的历史。我们已经刚才看到了早期国王时期有旧约先知写作的一个重要背景，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了 亚述审判时期，约拿、何西阿、阿摩斯、弥迦、难红和以赛亚他们的在这个时期的服事。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时期，就是巴比伦审判时期。这个时期呢，其实在很多方面看，先知以赛亚是亚述审判时期和巴比伦审判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因为我们看见了在以赛亚的时代，基拿西利入侵，这个时候以赛亚服侍西西家王。多说一点哈，很有可能以赛亚跟西西家 是有亲戚的，就以赛亚是王族血统嘛。对，在这次入侵结束之后呢，西西家设法跟巴比伦结盟，希望巴比伦来保护他们，避免受到进一步的攻击。然后以赛亚书39章，先知以赛亚发现了西西家的所作所为之后，他这样说，以赛亚书39章5到7节，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凡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其中就包括但以理。很明显，但以理是王族血统。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审判是相当严厉的。那在这个时期呢，主要有三次事件。这三次事件呢，对我们来讲不敏感，就是巴比伦第一次入侵，巴比伦第二次入侵，巴比伦第三次入侵。对我们来讲就是巴比伦入侵嘛，对吧？第一次入侵，他是把犹大的领袖驱逐出境，主要是约雅敬，他被掳，对不对？夺去了他在犹大的领导权。这个时期，先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撒、亚伯弥哥，是在第一次入侵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就是第一次入侵主要是掳掠的是谁啊？王公、贵族、贵胄，主要掳掠这些人。然后第二次入侵，尼布甲尼撒第二次进攻，又掳去了一批人。这一次入侵差不多毁坏了整个犹大国。先知以西结就是在这一次入侵被掳去的。巴比伦第二次入侵的时候，全国性的创伤，但是人大犹大仍然不悔改他的恶行，以西结被在这一次入侵当中掳去。第三次入侵，尼布甲尼撒大概受够了他们的不断的叛乱，于是一劳永逸的直接把耶路撒冷和圣殿给拆了，变为了荒场和粪堆。这一次绝大多数的平民都被掳去了，土地变得荒凉，犹大国民整体上被掳去，剩下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贫穷的，这个残疾的，这个很弱小的民，剩下的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一次的摧毁，就是大卫家的子孙被掳去了，耶路撒冷被拆毁了，献祭被停止了，因为圣殿被拆毁，献祭也没再献了。这几乎是神的百姓最可怕的一段历史时期。那这个时期为先知提供了写作背景，有七位先知在这个历史时期主要做先知的，他们分别是耶利米、西番雅、约尔、俄巴底亚、哈巴谷、以西结和但以理。这七位先知主要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做先知的。而这个我是按时间顺序哈，首先耶利米，第一位是耶利米。耶利米是巴比伦审判时期的第一位先知。耶利米在犹大三次被侵略和被掳期间都做先知，所以你知道耶利米多痛苦了，三次入侵他都有经历，他都亲身经历啊，你知道。对于耶利米来讲太痛苦了。第一呢，他知道，他呼吁犹大人悔改，对不对？若不悔改就一定会被掳。他是不是非常清晰这个结局？就看到后来了，先知先觉了，神对他说了。但是呢，耶利米伸手招呼他们，他们就是不悔改，所以耶利米就知道他们肯定会被掳。先知叫什么？ 先知叫比别人先痛苦，对不对？他肯定比别人先痛苦。耶利米的痛苦是有几重的痛苦，第一，犹大人犯罪作恶悖逆神，他很痛苦。第二，耶利米传道没果效，他很痛苦。各位，一个牧师传道没果效，这个很痛苦的，并且越传道人越刚硬，越不悔改，越悖逆神，这个很痛苦的，这是第二重的痛苦。第三重痛苦，他知道整个犹大国一定要灭亡，这个悲惨的结局他看到了，你说他痛不痛苦？所以你会发现，犹大人犯罪作恶他痛苦，他传道没果效他痛苦，最终糟糕的结局他痛苦，所以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嘛，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上帝不能使用你的痛苦，上帝当然可以使用你的恩赐，上帝当然可以使用你的成功，上帝也可以使用你的失败，像使用耶利米的失败一样，上帝也可以使用耶利米的痛苦。所以不在乎你经历什么，在乎在每一个处境当中都忠心殷勤地去侍奉那位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读到说，约西亚在位十三年，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到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利米做先知。耶利米这个人做先知呀，真是，他面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额间心硬的人呀，额间心硬，翻译成现代话就是脸皮厚，又不要脸，又心里悖逆刚硬。你知道，心里悖逆刚硬久了，就会变得不要脸，就额间就是这个脸很坚硬，很厚嘛，这个刺都刺不破，啊，所以耶利米在这个时期来做先知，正是犹大第一次入侵和最后一次入侵期间，他不断的做先知，在这时期他不断的呼吁人们悔改，但是人们没有一个悔改的。后来到耶利米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不呼吁悔改了，他主要呼吁什么？躺平，别再挣扎了，对，承受审判的命运就是对神的尊重，不然你都不尊重神了。你不好好承受审判的命运，你这叫不尊重神。你被掳是定局了，被审判是定局了，坦然去接受，在其中好好的敬畏神悔改，好好的在其中安居乐业，就是对神的尊重。但你会发现耶利米早期传道的时候，他们不尊重神的主要的方式是什么？和埃及联合，觉得就是说这个他们觉得说这个他们觉得说这个要好好的这个好好的这个，就是耶利米早期的时候，他们主要的反应是不听神的话，不愿意这个，不愿意悔改，他们不相信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就耶利米早期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们会掳到巴比伦。后来耶利米晚期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他们已经不愿意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时候呢，只要被掳到巴比伦，说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就生气，他们觉得耶利米是什么卖国贼。啊，说不好听的话，对不对？啊，所以你会发现人很奇怪的。耶利米早期的时候呼吁他们说，只要悔改就不被掳，好好悔改，他不愿意悔改。耶利米晚期的时候说，好好被掳，别再挣扎，他们不好好被掳，还在挣扎。啊，好，但是最终耶利米告诉我们，耶利米书告诉我们，最终他还是宣告了复兴，对不对？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利米书三十章和三十一章，把最后的盼望依然指给他们看。然后第二位先知西番雅，这一位先知跟耶利米几乎是同时代的。西番雅预言了主末后的日子要临到亚述和列国，就是西番雅主要对亚述和列国来说话。他说巴比伦虽然统治全地，包括犹大在内，但是他也宣告有一天犹大要复兴。你就会发现每一位先知都要宣告那个时候他要复兴。第三位约珥， 约珥呢其实是同样的，他要在宣告犹大要被外邦的军队被掳，约珥也是呼吁人悔改，如果不悔改就怎么样，就审判，对不对啊？当然最终他也宣告复兴。第四位俄巴底亚，俄巴底亚好像比较特别，他主要的是对谁说话呀？以东人，对不对？因为犹大被掳的时候呢，以东人的残暴，以东人的趁火打劫，以东人的这一个对犹大的这个欺压，让这个约珥，让俄巴底亚非常的生气，上帝让俄巴底亚对着以东人来说话，当然最终他也宣告复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归到你的头上。第四位哈巴谷，哈巴谷是很痛苦的，哈巴谷是很纠结的，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很纠结啊？哈巴谷一直在问啊，主啊，为什么那么邪恶的人还那么昌盛，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这是哈巴谷的追问，对不对？当然上帝依然回答了哈巴谷啊，他说我必兴起巴比伦人，就是残暴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哈巴谷首先的痛苦是什么？为什么犹大这么残暴，这么罪恶，你不审判？上帝给的回答是，我要使用更坏的人来审判，那他就更痛苦了，对不对？主啊，他更坏啊，你还使用他干啥呀？但是最终呢，都要审判，对吧？上帝把所有人都圈在最终。哎，所以如果上帝有时候使用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是像使用埃及和巴比伦那样使用，还是像使用谁那样使用？你知道使用是有两种方式的，对不对？啊，亚述是我手中的棍，对吧？巴比伦是我手中的武器，对。但最终他也依然的宣告复兴，对吧？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等等，我要因救恩欢喜。然后第六位这个时期的先知以西结，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中间一起，在被掳的时候他看见异象。哎呀，这个不容易啊！人家其他先知呢都是在这个有圣殿的时候做先知，他呢是在被掳的时候做先知，你不觉得晚了吗？就我们的感觉是晚了，对不对？这个时候还做什么先知了？不是的，他依然这个谈论未来的荣耀。就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圣殿是没有了，但是以西结这位先知谈论圣殿谈论的最多。为什么？ 他是出身是那个祭司。 对，当然第一他出身是祭司，他对圣殿非常的了解，对不对？第二，将来的复兴，就是在圣殿没有的时候上帝要把一个新圣殿指给他看，就是在大卫家的儿子不行的时候，上帝要指给一个完美的大卫家的儿子给他看，对不对？就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要让人看见骸骨的复苏的这样一个荣耀的意象。最后第七位先知但以理，这位先知真是多磨难，对不对？他从年少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直到行将就木的老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世上的帝国兴起衰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国王一个一个兴起了，衰落了，对不对？这个但是但以理还在，直到波斯帝国的国王兴起，但以理还在，对不对？那个时候但以理还在。你发现巴比伦的帝国这个但以理真是陪跑了所有的王，几乎陪跑了重要的所有的王。第一个他陪跑的王是谁？尼布甲尼撒，对不对？把他掳到这个巴比伦的吧。还有他陪跑的一位王是谁？伯查撒，对不对？他又陪跑的王是谁？波斯的，对吧？古列居鲁士，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王都是雄才大略的，都是相当这个厉害的，但是尼布甲尼撒不，但以理对着他们说话，但以理对着他们说话，就好像曾经 约瑟对着埃及法老说话一样，并且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要受逼迫的，对不对？金像的事儿，火窑的事儿，狮子洞的事儿，哇，这些一切这个征战是很剧烈的。我们今天说逼迫其实是比较表面的，人家当年说逼迫那个是直接砍头的，直接丧命的方式，我们今天顶多是找你喝喝茶嘛，啊，但以理在上帝使用但以理在当时世界的中心巴比伦帝国的王宫里和波斯帝国的王宫里来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来宣告他的信息。所以但以理看见的重要的意象就是亘古常在者和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把这世界的列国打得稀巴烂，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砸碎一切的人间的帝国的偶像，那因为亘古常在者要来统管全地。各位你想一想，按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自己的祖国现在正在做那些超级大帝国的什么俘虏、奴隶、殖民地，你还有脸说哦？你相信一位亘古常在者，你相信从天而降的那一个国度要砸碎人间一切的国度，我们都觉得说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不是的，这就表明我们的信仰是超越处境的。因为犹大被掳也是因为不听这一位亘古常在者的话，也是因为不听这一位人子的话，而那些超级大帝国要被砸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和理由。所以呢，在当时的近东的世界当中，他们认为说呢，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征战如果失败了，就是他们的神被打败了。但是但以理告诉他们，不是说我们的神被巴比伦的神打败了，而是因为是我们的神亲自把我们给审判了，并且我们的神还要审判巴比伦的偶像。这是但以理要告诉我们的，对吧？但最终但以理好像也指向了幕后的复兴，对不对？大卫的子孙也要降临。好，第三个时期就是被掳归回时期。在这段时期呢，主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以色列回归故土。第一次的回归在色巴撒的带领之下，所罗巴伯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第二个重要的事件是重建圣殿。所以这个时期第一个重要事情是回归，第二重建圣殿，第三还有一件事情可能圣经记载的比较少，就是广泛性的起义和背叛，就是广泛性的起义在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多的。那在这个时代呢，其实回归之后你会发现还是会面对很多的事儿，回来的这群人继续的犯罪，对吧？与外邦女子通婚，不守安息日，不守律法，祭司和这个祭司再次贪污，道德败坏等等，复兴好像停滞不前。在这个时期主要的先知的事工是这三位，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哈该主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重建圣殿，撒迦利亚主要的工作是要指向幕后的复兴，马拉基主要的工作是责备当时的圣职人员，并且他们三位都把最终的幕后的复兴宣告出来。这就是先知书的历史。